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婉之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好。回去的路上，藤田青也遇到何峰，他和一个男生搂着肩，像是喝大了，互相搀扶着，不知道要往哪儿去。他让山下停车，朝他们走过去。 哎，龙二。 青野啊。 怀里的宫本良看清人脸，激动道： 藤田君。 宫本君这是喝了多少？ 不得不得。 要送你们一程吗？ 藤田君，我们要去泡澡，一起去吧。 若是从前，藤田青野定是不依的。他不喜欢在公共场合袒露身体，也不喜欢那种气氛。可是今日不同，他笑着答应。 好啊。 去的是家日本人开的洗浴室，汤池子滚滚热气，仙境似的。宫本良泡了会儿，觉得透不过气来，躺到外面的床上呼呼大睡。池子里只剩何峰和藤田青野。何峰眯着眼歇了会儿，两臂大张搭在身后的瓷台上，良久他睁开眼往藤田青野看过去，就见他正盯着自己的裆部。何峰往下捏了一眼，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，撩一手水朝他洒过去。藤田青野惊得一抖，周围的水泛起阵阵涟漪。何峰轻笑看着他： 你盯着我干什么？ 藤田青也没有回答，往下躺了躺。何峰看向他身下的浴巾： 泡个澡还围着这儿，你不难受？ 啊，舒服得很。 哼，那你就舒服着吧。 你跟美芝认识七年了吧？ 差不多。 七年之前他才13岁，那个时候就一直念叨着以后要嫁给龙二哥哥。哼，你跟美芝可以订婚了。 哼，哎，你大哥丧妻未满，你就着急着嫁妹妹？ 我们嫁不嫁的这些，况且只是订婚而已。 再说吧，他还小。 他不小了，已经19岁了。 何峰沉默了。藤田青也再次盯着何峰的身体，即便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，腹肌都结实而饱满。再往下看去，他不由得长舒口气，觉得空气都变得酸涩难忍。 你这身上什么时候弄的？ 有段时间了。 他的左面身体前后有着大片刺青，从左肩到半个手臂到腰部的一小部分，没有大块的黑面，基本是由灵动的线条组成。这是离开南京前做的，经历几个月的战争，他身上早已伤痕累累。且不说弹伤，就是大大小小的刀痕就不计其数，他必须得想办法掩盖，防止因为这些痕迹而暴露。好在伤痕大多聚集在左边，没让他整个身体都被这些纹样占据。当时刺青先生给了他一些图案，何峰赶时间没工夫细看，仅凭感觉当即从几十张图中选了这个。谁料老先生异常激动： 我画了这么多图案，这个还是3年前的，你是第一个敢纹他的呀，小伙子，我可是先提醒你，一般人可镇不住。 何峰不管什么镇不镇得住，当即扒了衣服。 灵活点，盖住吧。 藤田青也问： 是龙吗？中国的龙不是没有翅膀的吗？ 这叫应龙，龙神。 藤田青也被热气蒸得头晕，远看着这条龙，周身环绕火焰纹，体态伸展，须发飘逸，利爪凶猛， 以不可一世的姿态与他的身躯完美结合在一起，在这热气腾腾的水中，仿佛星云吐雾，活了似的。夏天谢池第一回见的时候，掐着他腰上强劲有力的龙尾，笑着说：“ 你好像个恶霸。”“ 我就是个恶霸呀。” 藤田青也闷得极度难受，起身离开。他走到和风头边，俯视着他：“ 明晚在大厦阿姨总会有场宴会，我和婉芝都会到，你也来吧。” 和风闭着眼一动不动。“ 嗯。” 藤田青也为谢池挑选的礼服太夸张了，白色拖尾长裙缀满了珠片，又厚又重，腰部还特别紧。谢池怕勒着孩子，花了一个多小时将他放松点儿，勉强穿着才舒服些。藤田青也还为他送来了手链和项链，颇有些豪华，这让谢池觉得有些心慌。这么隆重，要么是他有什么企图，要么是有什么极为重要的贵宾在。鞋跟有点细，往日谢池独身一人跑起来都不担心，可现在不同了，他得时刻保护自己不能摔倒，不能磕碰到，因此他只能挽着藤田青也走路。谢池看着这一大厅的政府高官、商业巨贾、日军要员，要是一颗炸弹落下来，得为民除多少害。他这一晚上都心神不宁，直到看到和风，他还带了个女伴来呢，可那并不影响他因其到来而产生的心安。